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卫健委发布消息，本月1号开始，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呼叫号码正式统一为120，对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实行统一指挥调度。现阶段市民可以拨打999呼叫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今年铁路春运自本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共40天。根据火车票15天预售期安排，春运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售。此外，本月17号可以购买本月31号除夕当天的火车票。铁路部门延长12306网站售票服务时间，由每天的5点到23点30分调整为5点到次日凌晨1点，提供24小时互联网退票服务。退票截止时间由乘车站开车前25分钟延长到开车之前。将候补购票最晚截止时间由开车前6小时调整为2小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北京市为提高人才流动便利度进行相关改革，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支持外籍人员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创办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市税务局表示，从本月1号开始，本市继续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有奖发票实行2次开奖，一次开奖设100元、50元、5元3档奖项，二次开奖设50000元1档奖项。本市范围内从事住宿业、娱乐业、餐饮业、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的纳税人，向消费者依法开具并经过验证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都可以参与开奖。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启用，调整之后共有74种新增药品进入目录，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肿瘤用药、丙肝、艾滋病等抗感染用药等，药品平均降价超过 61%， 预计今年可以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300亿元。北京部分高校近日发布通知，调整2021至2022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及寒假安排，部分高校提前放假1到2周，社会实践、学习新技能、当冬奥志愿者等等，学子们计划用丰富的活动来度过这个超长的假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卫视养生堂。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之声，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以下节目为养生堂较早前录制。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我是刘静。我们再来看第3点，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呢，也会引起夜间的血压增高。因为咱们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夜间可能是夜尿会要增多，会反复的起夜，这样的因为反复的睡眠惊醒，睡眠惊醒，我们血压处于一个高高低低的波动状态，总的水平呢还是很高的，所以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明白。还有急慢性肾病。 对，急慢性肾病呢，因为肾脏的功能受到了损失，这样呢水钠会储留在身体内，那夜间呢它要拼命的把这个液体的成分排出体外，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引起血压的增高。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患者王先生呢，他有肾动脉的狭窄，动脉粥样硬化导致了肾脏的这个排钠的功能的下降，水钠储留的发生，会引起我们夜间的血压显著增高。因此要注意很多的危险因素叠加在自己身上，比如说老年患者呢有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呢也有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困扰。这些疾病呢往往是会导致了我们脏器损伤的很快的出现。 对，所以叠加的话容易出现夜间的高血压，是不是要多注意？那怎么办呢？您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还是要定期做一个动态的24小时的血压的测定。 一般是监测一天就好吗？还是要监测一段时间？ 一般来讲呢，能够监测一天就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诊断信息了。 如果我们发现我的夜间血压确实高，就是我们说到的反勺型，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得调药了吧？ 对， 面请王老师打开身边的药箱吧，有长效的降压药、中效的降压药，还有短效的降压药。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用？用哪一种？ 我们说那个长效的降压药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基础的治疗的降压药，这样它呢能够覆盖24小时这样的一个周期，使血压呢维持正常的节律和血压呢平稳的下降。那么如果我们有夜间血压增高，增高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有可能我们要用短效的降压药在睡前进行服用。那短效的降压药呢，一般它是起效比较快，一般平均呢能够维持5到8个小时，那么中效的降压药呢能维持10到20个小时之间这样的情况。那长效降压药就是只能够覆盖24小时以上的降压药，叫长效的降压药。如果说我们血压有一段的增高，根据我们血压增高的长短不同，我们采用中效或者是短效的降压药在睡前进行服用，能很好的改善我们夜间的血压情况。 也就是说降压药的使用时间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使用时长不一样，我们只有完全掌握了24小时的我们的血压的波动图形，我们才有可能选择不同时间段用正确的降压药。当然这个选择不能由我们自己来下，得有专业的高血压科的医生来下。但是首先我们得知道我们的血压情况，知道我是不是夜间血压波动比较高的高危人群。所以包括叔叔在内哦，拜托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血压情况，我们才好对症下药。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波动，就是不仅仅是高血压，还有夜间的高血压。还有波动二呢，波动的危机二是什么呢？我们把曾主任请到舞台上来，我们掌声欢迎曾主任。曾主任上来，我们要给大家揭晓的是第二种危险的波动了，是什么呢？换季，季节的变化为什么会给我们的血压造成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天气情况。来看大屏幕，温度的变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曾主任， 我们血压随着季节的变化，那么秋冬季到了的话，也是我们病人要发生血压波动的一个时候。有研究就是调查过，发现呢，冬季较夏季的话，收缩压可以升高大约4点多毫米汞柱，舒张压升高2点多毫米汞柱，那么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降压药的一个作用。所以呢，随着温度降低，它可以引起我们血管收缩，那么血压升高。那么第二个因素呢，还有就是一个气压和湿度。对于这点来说，大家可能不容易理解怎么气压和湿度会影响。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天气比较就是晴朗的时候，看到有太阳照着这里，那么如果有风在，大风和微风我们感受是不同的。如果是大风的话，我们会觉得冷，那么这冷的对于我们皮肤刺激的话，那么会给我们一个传导，那么引起我们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引起血压升高。那么还有一些因素呢，就是说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个因素，维生素 D 对我们的血管中的钙离子是有影响。那么钙离子它会参与我们的一个血管收缩这么一个过程。秋冬我们都知道会比夏季的日照短一些，而且大家在户外的时间也相对，因为寒冷嘛，相对少一些。我们维生素 D3 减少以后会引起血压升高。 所以风、 日照都会有明显的区别。 还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就是不太注意，那么是季节到了，还有一个多发的引起心脑血管事件增加的一个就是血压尘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屏幕右侧它有一个心梗脑梗急性事件，也就是血压突然激增，会有一个高危时间，清晨的六点前后， 对， 有可能是叔叔阿姨出去做早锻炼的时间，也有可能是叔叔阿姨着急出门上班的时间。那我们明确一下哦，曾主任，到底我们早晨血压激增多少能够达到您说的这个激增的概念？ 那么要是达到比较危险的一个程度，一般是到160毫米汞柱以上。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早晨呢我们很多人都有晨起量血压的习惯，来判断我们晨起有没有高血压。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吧，试一下您在家早上起来之后怎么量血压的。您血压平时一般什么时候测啊？ 一般的还都是早上起来测。 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一般的 几点？ 七点多钟。 七点多钟， 在临吃降压药之前我先量一下。 量血压之前有哪些准备工作呢？ 首先要准备这个 血压计。 血压计， 对。然后来，您可以开始您的一系列工作了。 那个如果要穿的衣服厚呢，把这个袖子呢给它褪下来。 褪下来哈。 要穿着薄呢，就直接这么量就行了啊。 今天为了更加准确，我们把它褪下来。 褪下来啊。 好。 完了以后呢，手臂自然放松。 好。 按一下它这个开关。看一下，就是感觉呢有点高了呢，我就再量一次。 好，这就是我们一次量完，而且我们的血压计呢也会记下我们的血压的平均值。来，请曾主任、曾主任点评一下啊，我们如果说晨起容易出现血压的高峰，在这个换季的时间，阿姨量的有问题吗？ 我们这位大姐已经很标准的了，但是呢，我还可以找出很多问题来。 还有问题，比如说， 比如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如果我们早晨从这个床旁起来以后，不建议立即测血压，这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去卫生间排空我们的膀胱。因为我们在憋尿的情况下，然后呢也会引起血压的增高，这个一定要注意。第二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合适的地方，我们去完卫生间洗漱完以后，要靠得比较舒适， 所以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靠垫儿啊，舒服一点。阿姨说是不是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我们的身体放松，血压自然会更容易测准。 就是量出来我们本身自然状态的血压，并不是紧张状态的血压。紧张状态的血压呢有误差，比我们实际血压要高，如果拿这个作为标准来降压的话，容易降得低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靠背椅的地方，很放松的情况下靠5到10分钟。等我们心情也平静，靠5到10分钟以后，我们才开始测自己的血压。那测血压的时候呢，胳膊也不能伸得太靠前，就是前身不能太向前倾，也不能太向后仰。基本上保持一个坐直的状态就可以了。再说测量上臂是左臂好还是右臂好呢？那我们一般呢要测量两臂当中高的一侧的血压，是您实际的血压值， 就是都得测， 都得测，来找到我们自己血压哪个臂更高一些，那以那个呢为参考。再说呢，测血压就开始了。刚才我们绑袖带的时候，我们绑在我们胳膊的什么地方呢？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肘横纹上面1到2厘米的地方，松紧呢，就正好能够放下一个手指的松紧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上肢放松，然后开始测量。那测量的时候呢，我们测几次呢？测一次还是测两次呢？我们一般来讲呢，需要测三次，每两次测的之间呢，要间隔1到2分钟。所以有这么些的要求，那我们才测出来很标准的家庭自测血压，给我们做参考。 就是在他休息的当中的话，不要喝茶，不要喝咖啡，这是引起我们兴奋的物质。还有一些呢，就是比方不高兴啊，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波动的。 这个过程当中就告诉自己放轻松，不要做其他的事情，让自己放松，放点舒缓的音乐可能也会有点帮助，不要让自己过于兴奋激动生气。 还有一个呢，我们经常碰到患者说 我这血压计我用了，为什么和你这儿测量的不一样？那么我会告诉患者，你选用血压计要选什么样的呢？一般是要选肘式的，不要选腕式的，因为我们要是尤其年纪大的，动脉硬化近心端它测量血压是有差异的，更以近心端测量更准一些。另外还有使用次数是有关系，有的人说我就用了几年两三年为什么就不准了呢？其实它是有一定使用次数的，然后一般是设定是5000次，但是每个人测量的次数不同的话它年限就不一样，这一个人他可能一天测量4次，这个人可能一周就测量2次，那么还是有差异的。 对，还是需要注意我们的使用寿命。哎，这回记住了吧？ 对，谢谢。 好，来纠正了一点小误区，未来我们可以量得更准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晨起量血压，但是又不能一起来就量，要休息一下再量，大概在早上起来到多长时间以内量都是准确的。 我们一般来讲呢是起床以后20分钟到半小时，在清晨服药前饭前量血压是比较合适的。 明白了，谢谢程主任。来教给大家了准确的清晨测量血压的时间和方法，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我们发现了确实早上起来激增了，血压好高怎么办？有什么要注意的？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血压有迅速的提高提升，那么超过了20毫米汞柱或者甚至是30、40毫米汞柱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呢，首先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也不要呢自己随意的增减药物。这时候呢，首先要安静的观察一下自己的血压是否是持续了1到2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平时怎么服用药物，还建议怎么服用药物。那如果要是说测量了，连续测量了几天，或者是这一天下来都是高的，这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说明情况，进行血压的调整了。第二点呢，如果发现自己早晨血压骤增，那么如果有晨练习惯的患者呢，也不要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晨练了。另外呢，也要注意这个季节性的变化，这个血压的骤增是不是因为季节性的温度突然的降低导致的？如果因为这个气温骤降呢，然后同时呢，这个室内的气温又不高的话，还是要调整室内的气温，然后呢，对我们的血压可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谢谢程主任很细心的指点哈，也谢谢曾主任，请休息一下。那接下来呢，我想请王主任来到中间。王主任出马，我们就要讲我们的波动三了。第三大波动的危机是什么呢？饱食。饱食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吃得过饱，如何来界定这个饱字，而且吃什么是不是也很关键。我们准备了一桌好吃的，您帮大家来判断一下。所以大家也看到餐桌上有3盘菜，非常美味的佳肴，它们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个个的来看。先来看第一个，聚餐饱食。再来看第二个，饮食油腻。第三个，重口味。 怎么样呢算是饱食？实际上咱们自己吃的有点撑得慌了，那肯定就是饱食了。特别是咱们聚餐的时候，这种饱食它可能对血压影响就更大了。因为聚餐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比较高兴的，亲朋好友汇聚欢聚一堂， 喝两杯， 对，然后就可能是会很高兴的情况下呢，就容易引起交感神经兴奋。那交感神经兴奋，刚才曾主任和陈教授也都已经说到了，交感神经兴奋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聚餐呢，一般还都是在饭店里的情况比较多，那这个饭店的饮食都是高盐高油的，那我们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血粘稠度的增加，那血粘度增加了呢，就会引起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速度减慢了，血流的阻力会增大，那血流阻力增大呢，它也会引起高血压的。第三点呢，就是吃的太咸了，那大家也有一个感觉，就吃的咸的话肯定会过一段时间会非常口渴， 是， 然后多喝水，盐多水多就是钠水储留了，钠水储留呢会造成血容量的增加，那么血容量增加呢也会造成高血压。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如果咱们吃的太多，为了更好的消化食物，血液呢就会更多的流向胃肠道来帮助咱们消化，那这个时候它流向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减少， 那这些器官出现缺血缺氧，就容易引起一些疾病，特别是有的病人可能本身他就有心脑血管疾病，那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更危险。再有就是晚餐如果吃得太饱的话，那可能风险就会更大，因为吃完没多长时间咱们就睡觉了，实际上睡着了的时候咱们的血流本身就是很慢的，那你吃得这么饱，血流就会速度更慢，而且容易出现血栓，所以咱们尽量呢在晚餐的时候不要吃得那么饱。那饱食对于血压呢还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因为如果你长期的吃得很饱，摄入量过大，就会造成肥胖，肥胖肯定也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在门诊上也看到了很多高血压的病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有那种肥胖的，有的时候可能病人一来我们就会在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科的病人。而且肥胖还会造成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打呼噜， 饮食要管住嘴，其实目的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控制我们的体重哈。刚才现场高血压的患者谁的体重控制的不太好的？阿姨你好勇敢哦，因为我觉得我本来想请个叔叔上来，因为女性嘛不太好意思告诉大家体重的，结果你主动就说我体重过大了哈。 对，我体重是超标。 是超标哈。您血压不好是吗？ 对。 大概有多高？ 我高压最高的时候到150，我原来一开始没吃减药之前吧，低压110， 110，现在 高压140， 就差30。 对，压差特别近。 后来低压比较高的那种高血压。 对对对对。 那后来吃降压药呢？ 后来我吃降压药降下来了，现在血压特别好。 多少？ 就是早晨7点钟以后量哈，有时候70多，有时候80多低压。 哦，低压。 高压呢，就是120到130之间。 不错哎，阿姨来说说肥胖的这件事哈。方便告诉大家您的体重吗？ 83.6， 83.6， 对， 公斤。您身高大概是多少？ 我身高是1.6米， 1.6米整。 对， 好，体重公斤数除以1.6，王老师刚才做出了一个很惊讶的表情，32.6，这个数字证明什么？ 这个数字证明阿姨是已经是一个肥胖的病人了。 肥胖和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 肥胖实际上它是高血压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有研究发现，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高血压病人，如果 BMR 下降1，那么他的收缩压呢可以下降0.8到1.7个毫米汞柱。那已经服了降压药的高血压病人，如果他的 BMR 下降1的话呢，他的收缩压就可以下降0.2到0.6个毫米汞柱。减轻体重呢，它对于血压的控制是非常有好处的。那有些病人，特别是比较胖的病人，他容易造成低压更高一些。 哦，所以阿姨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低压呢，它可能相对于高压来讲更不容易控制，我们尤其在青年人这种比较多见。那我们在不调整降压药的情况下把体重减下来，那他的低压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我原来是170多斤的， 我就已经降下来了。 现在我已经减了。我知道这个高血压的重要性了。所以胆固醇也高，肝酸值也高。我就 体重 也高，体重就往下降了。不吃那么饱，尤其晚上那顿饭，我吃的更少了，几乎不饿我就不吃了。饿就吃点。 祝您健康，阿姨。 谢谢， 加油， 谢谢， 说好了。 好，谢谢 阿姨，回到座位上，谢谢。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